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小剧场零二，大顺之死。电话亭旁边停着一辆警车，洛翔身穿警服，看着后视镜里熟悉又陌生的自己，无奈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梁龙穿着同样的警服坐进车里，对洛翔敬了个礼。洛翔的笑容消失，甚至显得有些厌恶。 你觉得咱俩谁更像警察？ 洛翔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前面的公路，一辆冷藏车疾驰而来。 78TNS3，就是这辆车。 梁龙眼尖，看清车牌之后立刻拉响了警笛。冷藏车内，大顺紧张地盯着后视镜上的佛牌，表情极为痛苦。手机里传来林展雄焦急的声音： 大顺，只要把车开回来，东西还给大辉，他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孩把石灰粉当毒品吸，一个父亲为了毒品把儿子从八楼扔下去，我们都是帮凶，就上地狱的。 这里本来就是地狱。 大顺烦躁地挂断手机，扔到一旁。突然，前方的路口出现警灯闪烁，还有一排警用的障碍。大顺没有理会，一踩油门，直接冲了过去。 现在警察都不管用了吗？追！ 两车一前一后的行驶在公路上，冷藏车内，鲜活的鱼在水桶中翻滚。大顺神情恍惚，从后视镜里看着逐渐逼近的警车，摘下佛牌，紧紧地握在手心。这时，车轮压上了一块碎石，调转不及，冷藏车猛地冲向一旁的大树。车被撞得七零八落，车厢里的鱼也散落满地。洛翔捡起一条鱼，用刀剪开，从中取出一包毒品。梁龙拿过后深吸一口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他踩着地上的鲜血凑到被压住身体的大顺面前。 兄弟，你觉得我们俩谁更像警察？ 大顺的意识已经模糊，他努力地把手伸向草丛里的手机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洛翔。梁龙感到无趣，没有再多看一眼，取走全部毒品后，带着洛翔大呼小叫地离开了。 喂，刚才应该抓几条鱼带走，吃顿鱼肉火锅庆祝一下。 停车。 怎么了？ 我有东西落在那儿了，你先回去，在麻将馆等我。 你不会真要回去抓鱼吧？ 洛翔径直跑回车祸地点，将昏迷的大顺拖出车外，撕开自己的衣服为他止血。 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叫救护车。 车上的东西不能拿走，是会下地狱的。 与此同时，洛翔找到了大顺的手机，开始拨打120。 喂 ，PR 高速42公里处发生了一起车祸。 找到了没有？ 洛翔叹了口气，不忍再看大顺。随着梁龙一声枪响，血水混杂的死鱼让洛翔的胃里一阵翻腾，趴在车边呕吐起来。 从那天起，洛翔再也不吃鱼了。片刻安静之后，有辆车靠近，大辉走了下来。 大师，好久不见。 为什么要偷我的货？我的货在哪儿？ 摁住他。大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货在哪儿？ 大顺发出一阵似笑非笑、似哭非哭的声音。冷藏车驶过，大顺发出最后一声惨叫。再也没了动静。